所以他才把朱标等王子交给以厚道著称的大儒家宋濂教育。然而喜欢与仁厚的人打交道是一回事，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仁厚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朱元璋曾经夸赞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，对他赞颂有加。那时候朱元璋因为自己没读过什么书，希望他儿子能像宋濂那样博学，那样厚道。朱元璋就是喜欢与仁厚的人打交道，所以呢，他才把朱标等王子交给了厚道著称的大儒家宋濂教育。朱元璋知道自己没读过什么书，希望他的儿子们能像宋濂那样博学，那样厚道。有一次他带朱标一道郊游，看到路旁有一丛荆棘，朱元璋停下来摘下一条荆棘对朱标说，古人曾以此为刑具拷打犯罪之人，你猜这是什么呀？朱标瞪大着眼睛看着父亲手中轻轻摇动的荆条，摇了摇头。朱元璋使用荆条抽了一下朱标，听到儿子哎呦的呼叫，朱元璋哈哈大笑了。他问儿子，疼不疼啊？ 疼。 这时候朱元璋指着身边的一根铁棍又问儿子，可是如果用这个打你呢？ 可能会更疼。 朱标还是老实的回答，因为他确实还没有被这样的铁棍打过。朱元璋夸奖儿子，你说对了，这铁棍打起来会更痛，不过不仅仅是痛，还会伤到你的骨头，让人致残或者致死。朱标点着头，眼睛睁得更大了，你说这古人为什么用荆条做刑具而不是铁棍呢？朱标只能是摇头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正是古人仁厚的地方，用荆条惩罚罪犯，既让你痛又不伤到你的筋骨，不会打残打死罪犯。朱标古人的仁厚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。朱标终于懂得父亲的一番苦心，认真地点着头。朱标天性仁慈，很像他的母亲马秀英，再加上从小在宋濂的教育下，为人更是厚道友善。可是当朱元璋从自己的经验来看治理天下时，又感到朱标太过于懦弱了，似乎难以做好皇帝要做的一些事情。因为喜欢与厚道人相交的朱元璋自己并不是一个厚道之人，所以在平常的生活里又要不断地与朱标发生冲突。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已经逐渐习惯了别人在他面前唯唯诺诺，而朱标的顶撞使他又气又恼，但却也没什么办法，眼瞪着儿子，在心里骂完宋濂，对朱标一挥手说，你可以退下了，朕要告诉你，朱子定斩不赦，从现在起有谁再敢劝朕，斩。从这以后朱元璋便很少跟朱标提仁义礼教了，只是经常给他讲一些人与人间的利害关系，王者独步天下的手段，当然这是后话。第二天朱元璋下朝特别早，他一会儿想到处死的晋王，一会儿想到懦弱的太子，再也安不下心来，他走出大殿，独自往大本堂走去，他要去看看太子朱标。对于这个今后要接自己班的儿子，他非常担心。大本堂是宋濂一手办起来的，朱元璋的皇子皇孙们都在这里读书。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，虽然越来越反感儒生，但却希望他的儿子们都能够读一些儒家的书籍，多明白一些儒家道理。因此 一直将大本堂交给以宋濂为首的大儒们在主持大局，每天为他的太子们讲课。作为给太子们传道授业的地方，朱元璋对于大本堂还是很有感情的，对于大本堂的主持人宋濂还是很敬意。以往每次到大本堂来，朱元璋总是要先见见宋濂，向他询问一下皇子皇孙们的学习情况。而这一回，朱元璋因为太子朱标的事情迁怒了宋濂，当他走进大本堂以后，再不去见宋濂了，而是直接找到朱标。那天因为朱标为他的八弟朱子的事情来劝朱元璋，被朱元璋声色俱厉地赶了出去。后来朱元璋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悔，朱标能为他弟弟求情，说明他宅心仁厚。虽说他不能理解自己严厉处置叛逆的良苦用心，但还是不应该对他这么粗暴。自己既然立了他为太子，要让他继承大明王朝的大统，就应该更耐心地对他进行教诲。何况朱标还是个孩子，人品呢还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呢又是完全可以教育的。这么想着，朱元璋决定到大本堂来看看朱标，与他好好的谈心。作为最听话的好学生，朱标此时正襟危坐，双手捧着孔夫子的中庸，愁眉苦脸的，似乎在想其他事情。朱元璋见了自然是很不高兴，可又一想到儿子肯定在为昨天的事情烦恼伤心，他还只有这么点年纪，心中有了这么大的事情没人开导，一天两天是会想不开的。这么看来真是来对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哼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一些在脸上，哼一曲乡曲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多少落寞吹张灯，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